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指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上回我们讲到，卢象升被委以重任，总督天下秦王兵马。他日夜兼程，火速进京，准备进宫面见崇祯。 当顾显给卢象升梳头的时候，这位忠实的仆人看见左右没有别人，忍不住喃喃地说：“ 老爷，没想到李七在老爷面前那么好。他竟是东厂的真事人。 唉，天下的事情，我们想不到的还多着呢。 老爷，我很担心。老爷今晚说了那么多主战的话，那李琦会不会一股脑都禀告东厂报到宫里啊？ 恐怕东厂还来不及报进里边吧。要是能抱进里边，那就好了。我的这些话，迟早要在皇上面前说出来，早一点让皇上知道我的主张，岂不更好？ 可是，那杨阁老和高太监他们， 哼，他们主张定城下之盟的，只有他们两个人，顶多不过是几个人。可是满京城百万市民都反对议和，我说的话也正是大家要说的话。再说了，皇上是英明之主，我敢信他也不会同意定城下之盟。 顾显看见卢象升很激动，不敢再作声了。吃了早点，稍作休息，卢象升开始穿戴。当顾显捧出二品文官朝服伺候他更换身上的便装时，看见卢象升不肯脱掉麻衣，就胆怯地小声问：“ 老爷，今天去见皇上还穿这身孝衣在里面吗？”“ 穿。”“ 这白马网巾也不换？”“ 不换。”“ 网巾会露在纱帽外面，毕竟是万一被皇上看见，不是有些不好吗？ 国家以孝治天下，岂有父死不带孝之理？别啰嗦。” 穿戴齐备，天才麻麻亮。杨嗣昌来了，对卢象升说了一些慰劳的话， 随着他一起骑马往皇城走去。路上常看见成群的难民睡在街两旁的屋檐下，不住地呻吟悲哭。卢相生不忍看，不忍听，心中打这儿的疼痛，愤愤地想，看国家都成了什么情形，还有人想对敌人委曲求全，妄想苟安一时。卢相生向杨嗣昌狠狠地看了一眼，忍不住问道，卢兵已临城下，听说朝廷核战决策不定，皇上的意见到底如何？皇上今天召见老先生，正要问一问老先生有何高见呢？我宫位居舒府，皇上以信甚深，不知阁老大人意见如何呀？九翁，你知道皇上英明天纵，许多事儿臣中独断，可是公系本兵，右系辅臣，常在天子左右，对核战大计应有明确主张啊。学生也主战，这就好了。不过鲁氏甚锐，战亦无必胜把握呀。只要朝廷坚决主战，激励将士，各路秦王之兵尚可一用啊。这个阁老大人，大敌当前，难道还可以举棋不定？等老先生见过皇上之后，我们呢再仔细商议。听到杨嗣昌这话，卢相生心中疑惑，难道皇上也会主和？但是他不敢直问，而是对杨嗣昌说，在学生看来，今日只有死战退敌，以报皇上。杨嗣昌没有作声，他心中很不高兴，他觉得卢相生这个人秉性太强，很难马上同他的意见取得一致，只好让他碰一碰钉子再说。卢相生看透了杨嗣昌的主和心思，他不再同他争辩，心说等我见了皇上再说吧。两个人在承天门西边的长安右门以外下了马，步入皇城。在明代，内阁在午门内的东边，为着保密，非阁臣不得入内，所以杨嗣昌不能把卢相生请到内阁去坐。到兵部衙门休息虽然方便，过了东千步廊和宗人府就是，但是太监出了宣召和相生进宫避见又太远，所以杨嗣昌就陪他坐在冷清的朝房之中闲谈，等候着太监传旨。大约过了一顿饭的时间，从里边走出来一位太监，传卢相生速到平台见驾。相生慌忙别了嗣昌，随着太监进宫。当他从皇极殿西边走过去，穿过右顺门，走到平台前边时，皇帝已经坐在盘龙宝座上等候了。御座背后有太监执着伞扇，御座两旁站立着许多太监，两尊一人高的古铜仙鹤香炉袅袅地冒着细烟，满殿里飘着异香。殿外肃立着两行锦衣仪卫，这手里的仪仗在早晨初升的阳光下闪着金光。卢相生在丹池上行了长朝礼，手捧象牙朝护，低着头跪在用汉白玉铺的地上等候问话。听见太监传旨叫他进殿，他赶快起身弓着腰从左边登上台阶走进殿里，重新行礼，更不敢抬起头来。 虽然五年前卢相生就担任了重要的军职，替崇祯立下了不少功劳，但崇祯还是第一次单独召见他，希望自己同杨嗣昌秘密决定的国策能够从这位福众望的总督身上得到支持。有片刻的功夫，崇祯没有说话，他把卢相生通身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位文进士出身而又精通武艺、熟悉韬略的人，今天给他的印象特别好。卢相生才39岁，面皮白皙，带有风尘色，下巴颏有点尖，显得清瘦，配着疏疏朗朗的胡子，完全像是一个书生，不像是一个闲于骑射能够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人。但是他的一双剑眉和高耸的颧骨，宽阔的前额却带着沉着而刚毅的神气。把低着头跪在面前的卢相生打量过后，崇祯开口说：鲁齐入犯，京师戒严，卿不辞辛苦千里勤王，要为朕总督天下援兵抵御东鲁，忠情可嘉，朕心甚为喜慰。这两句未免的话使卢相生深深的感动，他觉得即令自己粉身碎骨也没法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他回答道：臣本无带兵才能，平日之事于心任事，不必任何艰难，但自臣父下世以后，臣心悲痛万分，精神混乱，远非往日可比。何况不祥之身，统帅三军，不为在将士前观战不足以服人，恐怕连筋骨想起来也会不灵，所以常恐辜负圣恩，亦增沉醉。崇祯听罢安慰地说：尽忠即是尽孝，大臣为国夺情，历朝常有，目前国不艰难，请务须专心任事，不要过于悲伤，有负朕意。说到这儿，崇祯叫太监拿出花银蟒缎赐给相生，相生叩头谢恩毕。崇祯又问：东鲁兵势甚强，外廷诸臣意见纷纷，莫衷一是，以卿看来应该如何决策？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一听见皇上提出来这个问题，似有犹疑的口气，卢相生突然忘记了害怕，也忘记了注意礼节，抬起头来，双目炯炯地望着皇上，声如洪钟地说：陛下命臣督师，臣意主战。太监们一听都吃了一惊，偷偷地向皇上的脸上瞄了一眼，以为皇上必会动怒。他们看见皇上的脸色刷得红了，一直红到耳根子。卢相生也意识到自己的态度有点鲁莽，赶快重新低下头去。但是性格暴躁的皇帝并没有动怒，反而被他这简短的一句话弄得瞠目结舌，没有话说。过了很久，崇祯才说要招抚，是外廷诸臣如此商议，不是朕的主张。此事关系重大，卿出去后可同杨嗣昌、高启前他们商量，倘不用抚， 那么或战或守，何者为上？臣以为自古对敌有战法无守法，能战方能严守，如不能战处处严守，则欲守欲受制于敌。战与守需要兼顾，战即是守，今日必须以战为主，守为辅，方能制敌而不制于敌。卿言战为上策，但我兵力单薄，如何战法？卢相生慷慨回答：臣以为目前所患者不是我兵力单薄，是朝廷尚无决心。关宁宣大山西援军不下五万，三大营兵出守城外也有数万列阵成教，只要朝廷决心严战，鼓励将士，即不用三大营兵，五万秦王兵也堪一战。况敌轻骑来犯，深入基辅，必须就地取粮，肯陛下名将谕旨，严令基辅州县坚壁清野，使敌无从得食。守土之官与城共存亡，弃城而逃者杀无赦。洪承畴、孙传庭所统帅之强兵劲旅可抽调部分入援，基辅市民屡遭鲁齐蹂躏，莫不义愤填膺，恨之切骨。只要朝廷稍加积劝，十万之众不难指日集合呀。可是粮饷困难，京城与基辅州县官绅富户甚多，可以倡导捐书以救国家燃眉之急。崇祯闻听苦笑了一下，停了片刻说：洪承畴、孙传庭正在剿贼，不宜抽调。急令洪承畴、孙传庭的人马不能抽调，臣虽怒顿，仍愿率关宁、宣大山西诸军与鲁决战。崇祯心思沉重，默默无语，毫无表情地凝视着卢相生的乌纱帽顶。卢相生不敢抬头，又说道：目今国威主忧，微臣敢不肝脑涂地以报陛下，但兵饷需要接济，但得卿肯受任替朕分忧。至于兵饷一节，即命杨嗣昌与户部臣设法接济。 谢万岁！ 卢相生叩头说。崇祯又问了一些关于昌平军种和宣大山西防务的情形，心中又十分的犹豫起来。一方面，他觉得卢相生的忠心是可嘉的，坚决主战也不无道理。另外一方面，他又怕万一一战而败，大局更难支撑。沉吟片刻，崇祯说：卿往年剿办刘贼，迭奏夫功，但东鲁非刘贼可比，卿宜慎重。 用兵作战自宜慎重，但以愚臣看来，刘贼中若高迎祥与李自成一股肩甲铁骑，步武严整，其手下强兵悍将不让安史，只是诸臣慧眼，朝廷未知深知。今日如有人在皇上前夸张鲁齐精锐，只不过为议和找地步耳。 我军心急，远道疲累，敌势方锐，总以持重为上，不可浪战。卢相生听到了不可浪战四个字，不觉一惊，好像兜头一瓢凉水浇在头顶。他正要不顾一切地继续向皇上披肝沥胆地痛切陈词，忽然崇祯用冷淡的声调说：请鞍马劳顿，休息去吧。 至于战守事宜，可与杨嗣昌、高启前等仔细商议，看如何进行方好。卢相生不敢再说什么，只得叩头辞出。他刚走到右顺门外，一个太监出来说，皇上在左顺门赐他酒饭，他就随着太监往东走去。皇上赐酒饭照例是个形式，菜只有四样，不能认真吃，酒也不能认真的喝，只能把杯中的酒浇在地上，还得重新叩头谢恩。但是在封建年代，这件事儿被认为是皇帝的特别恩宠，也是难得的光荣。卢相生感动得噙着热泪，向北叩头，山呼万岁。同时他又认为皇上又倾向于主战了。跟着崇祯又派秉笔太监王承恩出来，问他此刻木旁抱耳，下有云气一股，奇曲如弓，弓背朝上，这是什么征兆？正如古代别的统帅一样，卢相生除精通兵法之外，也留心战后之学，而且迷信。他抬头看了一阵，记不清是在汉人心经还是唐人望气经上说过，这种现象主奸臣当道，蒙蔽主上，不觉心中叹息。但是他对王承恩说，请你带学生回奏陛下，此乃克敌之兆也。王承恩进去之后，卢相生害怕皇上再有什么询问，不敢离开。过了一顿饭时，王承恩又走了出来，传皇上的口谕，上天虽有克敌之兆，但也要万分持重，军事究应如何料理，卢相生要速与杨嗣昌、高启前详议而行。卢相生从左顺门出来，心中异常的沉重。他找着杨嗣昌同到朝房，恰巧高启前也在这儿候他，三个人便谈了关于下午如何遵旨会议的事儿。因为一则这个会议必须关防十分严密，二则高启前驻兵东直门内，杨嗣昌也驻家朝阳门大街附近，所以决定午饭后在安定门上举行会议。尽管在朝房不能多谈机密大事，但是卢相生也听得出来，这个高启前果然跟杨嗣昌是一个腔调，害怕同满洲兵打仗。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在接下来的会议上，卢相生将会如何说服众人对清军作战呢？崇祯又会不会同意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姚雪银所著的《崇祯皇帝》，本书已由故宫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地》。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